情，千端远水来听，说三生早注定，因可我埋心恋影人，纵有泪空中吞，心中已注情，那里有半星，可供作伴到黎明，但能够月老垂怜，赐我心。